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郁敏喺边度啊？ 咩郁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郁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我哋今日要讲咩咧？我哋商量个叫赵田鸡， 系深奥啊！ 咁啊，咩叫赵田鸡咧？嗱，就咁字面解释咧，就大家都好明白啦。 色情嘢嚟噶，屌！ 唔系啦，先唔讲色情嗰笔，先讲正经嗰个先啦。即系个典故系嘛？即系赵田鸡呢个讲法咧，其实就系真系赵田鸡，因为田鸡一见到光咧。就咁樣嘅，咁你咪容易，咁你咪容易捉佢咯，咁就咁解趙田雞係咁解嘅，啊，咁但係咧，將佢引申之後咧，譬如啊，一男一女啊，即係越情如火，情不自禁，咁喺個公園度咧嚇， 哇，搞嘢， 即係咩都好啦，搞嘢， 抄嘢， 啊，哇，跟住俾啲差佬揸住個電筒一照。咁啊僵啦，咁樣，啲人好犀利，可以將呢個引申到咁喎，但我哋今日講唔係講呢個喎，仲勁喎。 以前啊，仲有啲一雞三尾嘅喺景士發公園啊。 咁一雞三尾同趙田雞有任雞，不過有個雞字咁解嘅啫嚇。即係嗰陣時就話喺嗰啲公園度啦，咁有啲即係嚇啲中年婦女啊坐喺度咁樣，跟住就啲馬碌埋嚟，咁就一雞三尾啦嚇。咁嗰個唔使講咁詳細嘅，即係我哋嗰代人先知嘅啫。 好，又到禮拜五啦，咁啊，各位晚安啊，就其實今日都25号啦，就月尾，咁我都係講嗰啲啊，希望各位可以高抬貴手，交月費俾小弟呢個節目，咁啊，都係嗰句啦，即係唔支持小弟都希望支持下背後嘅工作人員，因為我呢個節目特別麻煩嘅。嗱，咁啊，翻翻嚟個節目啦，今日繼續有 Kennedy 就啊講呢、這個即係。就是好明顯啊，係嘛？ 倫敦巴士， 倫敦巴士就呢個巴士都出咗一年咯，係嘛？ 有啦， 有一年係。 今日都係找數噶嘛？ 係咁啊 ，Kennedy 就 一年前我講過話會帶佢上嚟噶嘛，咁一年後就終於趁佢個價跌到落去幾多啊？好似700多蚊，700多蚊到，咁啊，afford 得起咯，咁咪帶佢上嚟找數咯。 係啦，咁啊，真係一個非常之守信用嘅嘉賓啊！唉，真係好嗱，咁啊，巴士啊呢個啦，咁點解我哋攞呢個咧？咁啊，純粹即係俾大家睇睇嗰個 scale 大細，第一陣會拍埋俾大家睇嘅。嗱，咁就即係呢架嘢出咗年齡啦，咁佢嗰個 number 就叫做10258。個名字就叫 London Bus 啦，咁啊2017年出嘅，pieces 就1686件，咁除翻開以而家香港嗰個市價800多蚊咧，除開每一件就大概49、50仙，5毫子以下，咁啊其實都 OK 嘅，係啊，咁啊如果呢件嘢賣成1000多蚊咧， 唔抵玩啊！ 唔抵玩，唔抵玩，系啦。咁佢美國嗰邊個售價就140蚊，喺澳洲就200蚊澳幣，系啦。咁啊，但系即系題外話啦，澳洲咧呢個地方咧，一系就唔賣嘢，賣親都爛掉嘅。咁啊，其實你喺 Myer 啊、David Jones 啲85蚊啊，等佢減價都實有嘅。 85蚊即系港紙兑換翻嚟幾多 啊？其實都800多蚊， 差唔多啦，同香港個價差唔多。 是啊是啊，咁啊呢個其實都真係一個喺倫敦啊一個好 iconic 嘅一個 hallmark。咁其實佢就算係計呢個Tower Bridge 啦、Big Ben 啦，或者嗰個西敏寺啦嚇，咁呢個可以話係LEGO 第三件啊呢個倫敦嘅嗰啲叫做 咩？同英國有關嘅一啲叫做。地標啊，或者係啲 地標啦，好出色、好經典嘅交通啦，係嘛？咁就呢、這個其實你問我會唔會買呢，老老實實唔會， 係啦。點解 咧？因為我覺得你頭先望住鏡頭， 係啊，望住鏡頭啦， 自然。我點解一望鏡頭？等我翻嚟先。我其實記得之前有位聽眾就話：，喂，幾時買呢個上嚟做節目啊？咁我梗係唔買啦。嗰陣時因為初出1000多蚊，咁啊打死都唔買。咁但係點解我唔係 咁 impress， 因為我硬係覺得嗰個 scale 爭少少，係啊，係 爭少少，爭好多添，我覺得唔係爭少少。 係啦，嗱，我講嘅 scale 唔係話同嗰啲 LEGO 人仔比較嘅嗰個 scale 會爭少去咗邊咧？ 誒，前面嗰個 Mr。 係啦。咁但會有近鏡啦，咁其實我唔係話同人仔之間比個 scale， 咁呢個咧其實係類似 Deadpool 冇一隻腳嗰啲咁嘅嗰啲咁嘅 size 嚟嘅。我講嘅 scale 就係因為佢個 look 啦，佢個 look 啊，同埋嗰個車身咧，硬係覺得好似唔知邊啲位爭少少，我講唔出咯，即係嗰個感覺係啦。咁但係點都好啦，即係呢個 display 都過癮嘅， okay, 紅色大大件咁係啦。嗱咁啊，不如去個近鏡俾大家睇睇啦。等陣先，我擺翻嗰位先。誒、哎，等候 reverse， 好，等等啊，擺埋隻人仔喺度。誒、哎，等陣先， 其實 誒，等陣先，誒、哎、人仔應該擺邊度好咧？等陣先，我嗰、那個係啦，咁樣，誒、哎、唔該你，再吞後啲。 系啦， 咁样啦，嗱 ，scale 就咁样嘅，就话一个好经典嘅红色设计，你可以话即系点讲咧？伦敦又好啦，咁你话香港有冇咧？其实香港都有过呢类型嘅巴士，不过就唔系成架红色嘅，咁啊，即系细佬喺上网即系睇咗少少资料啦。咁其实呢架车佢系属于呢个叫做 ACE Associate Equipment Company 出的一架巴士，咁其實就呢間公司係一個英國嘅嗰啲叫做汽車嗰個 manufacturer 啦，係啦， 應該都係執一粒 嘅 啦。 佢其實又唔係話執粒嘅，佢其實應該係俾其他公司收購咗啦。咁佢其實間公司個名就應該叫咩 AEC 即係好似頭先咁講 Associate Equipment Company， 咁但係後屘俾其他公司收購咗，就喺1979年。咁啊，即係題外話啦，其實1979年就喺英國都係一個都發生咗件大事件，就係、是、當年其實 Margaret Thatcher 戴卓爾就喺嗰年上台嘅。嗱咁啊，戴卓爾上台咧就好強調所有嘢都要私有化。嗱咁我就即係呢間公司其實就係 private company 嚟嘅，據我所知啊。咁但係佢即係嗰年又叫做俾其他公司收購咗。 嗱，應該咁講，以我所知就咧。間公司是 private company， 但是倫敦巴士即係管理呢個巴士車輛公嗰個咧係政府嚟嘅。 係啦，咁即係當然你話做車嗰個同嗰個 service provider 其實是兩樣嘢嚟嘅，不過就即係只係即係少少巧合啊。咁喺嗰年就叫做你話接埋又得，defunction 又得，點都好啦。嗱咁啊，即係由於呢架車嗰個內籠啊，係即係都幾多 details 位啊。咁其實小弟準備咗啲相俾大家睇。嗱，不過好快咁啊，即係俾大家睇先，人仔又攞開啦，咁啊呢架車都幾似佢平時 LEGO 嗰啲車嘅設計方法啊，咁其實掀開個蓋咧就易掀嘅，咁啊喂大佬，掀得上面點可以唔掀埋中間咧？咁啊都係咁依咁樣掀啊，即係叫做你可以好仔細咁睇下啊，裡面係點樣啊 ，etc 咁樣啦。嗱咁啊，即係事不宜遲，我諗可以去第一張相先，唔該你啊，技術人員，好。呢張哎呀，頭先唔記得講添。嗱，好快咁講啦，其實頭先 show 嗰嘅嗰架巴士咧，就2017年中出嘅。咁、你睇相呢架咧，就係2016年，其實已經有啦。咁啊，嗰陣時呢個係叫做啲你話 gift set 又好啊， 係啦。 咁你喺倫敦買其實就10磅。咁啊，嗰陣時脱歐未咧？唔記得咗。 應該未脱。 唔係啱啱脱咗歐。 啱脱咗咩？ 2016年6月脱歐嘅。 通常啲買餸噶嘛。 係啊，唔即係點解講脱歐咧？因為嗰排英鎊跌到 high high 啊嘛。咁、你去到英國嚇10磅。咁啊，兑翻港紙啱啱100蚊都抵嘅。咁呢架嘢曾經最高峰去到2嚿水港紙，咁啊買嗰個真係戇居 嘅。 你話我話嘅， 而家周街都係咧。 而家跌翻啦，咁啊130蚊，咁都 OK 嘅。而呢、這個嗰、那個，即係你睇落嗰個設計就比較簡單啲啊。同埋如果你拍埋呢架喺個細鏡見到呢架巴士咧，咁啊其實佢即係都有少少似 嗰啲咩蚊比同牛比啊， 系、嗯、啦， 咁啊， 位多咁多。 咁啊，但系我覺得兩架擺埋一齊都幾過癮嘅，雙影成趣噶嘛。咁啊，我原本尋日諗住做節目，唉，買翻個咯。咁但系諗下諗下，喂，大佬每個禮拜都買嚟做節目，好大鑊噶喎， 唔抵咯，買啲磚咁樣， 真係唔抵呢個貼紙就，唉，唔好睇啦。 貼紙呢啲你要上網揾都有嘅。係 啦，嗱，咁我點解講貼紙咧？因為你見到呢架設。呢架架40220啊，嗰、那個設即係嗰啲貼紙啊，211B 啊，旁邊嗰啲英國旗嗰啲全部都係貼紙嚟嘅。 啊、 好，咁講完，拜拜，下一張唔該，係嗱，咁啊，下一張咧 嚇呢個 special 嘢啦， 係啦、啊，誒唔、啊哎、好意思，張相影得有啲黑，誒、哎、你繼續。 嗱、啊、呢、這個咧就係、是、我睇一個英國朋友咧，咁佢話佢啱啱有啊嘛，有好多張，咁我叫佢送一張俾我嘅。係咁，呢個就係嗰個叫做 driving license 係、啦，咁誒係啲好即係你當係 souvenir 啦，即係喺英國嗰度買呢架巴士就會送，即係當然係頭嗰陣啦，買呢架巴士就會送一張咁樣嘅。 係咯，咁呢個係個 spec 啦，咁 好似曾經喺香港都炒過嘅呢張咁嘅嘢， 唔係啊嘛，一張咁嘅卡都有人炒。 誒、哎，香港人咩都炒得一餐㗎啦，係咪？ 真係，唉，出、啊、下一張 啦，咁你可以見到後邊啦，見唔見到啊？嗰、那個。都幾搞笑。This license entitles the holder to build and operate the foreign vehicle。咁就下面呢架巴士嘅啲 details 啦。 係咯，咁啊都係咁講啦。London Bus 咁佢嘅 theme 其實就係屬於 creator expert 嘅。咁佢話就話嗰個 age 係由16歲以上先可以砌啦。咁啊，但係你知而家啲靚仔好醒啊嘛，係嘛？飲奶粉嗰啲，哇，飲到真係個個都愛因斯坦咁樣啊！咁啊，所以其實16歲 plus 你可以搣走個一字，係啊。咁啊，6歲都砌得㗎啦， 六歲都砌得㗎啦。 即係小弟意見啦， 你冇不落口就得㗎啦，六歲嘅小朋友。 唔會。好，下一張，下一張。嗱咁啊，即係頭先要影定啲相啦，因為我哋今日都幾多嘢做嚇。咁啊，點解我特登攞呢隻人仔咧？首先隻人仔就唔係跟車送嘅，係另外買嘅。咁啊，而第二最緊要，哇大佬，你見到佢裡面嗰件衫係個英國國旗，係嘛？喂，呢啲咁有型嘅英國白種人紳士，咁啊係咪？唔擺埋一齊唔得咧，咁其實紳士一定係講英國嘅，所以白種人呢個字可以搣甩佢，係啦，咁可以繼續去下一張，下一張就即係從另外嗰邊去影過去啦，咁其實我啊覺得喺相裏面睇架車靚少少嘅，係嘛？ 但係真實， 你可以唔認同啊？ 當你摸架車又覺得好似好夠份量，又幾過癮，幾聚首嘅， 係嘅，係嘅。好咁啊，都係可以去下一張先啦，唔該你啊。嗱，咁啊，由於即係呢架車都比較多 details， 同埋我喺有時啲鏡頭未必 show 到，咁我影定啲相先。嗱，咁啊，呢張相就類似係 show 俾大家睇啊，嗰個人仔擺入去嗰個 scale 係點咧？咁啊，當然。你話嗰個比例一定係爭少少啦，咁啊點會掉腳只腳掂唔到地咧？咁啊，但係你如果咁擺，我覺得都 OK 嘅，係啦，擺上層啊。 同埋 suppose 呢啲係雙座位嚟噶嘛？你擺低一個人喺度就坐唔到第二個人喺隔離噶啦。 係啊，咁你假設呢個係肥佬啦，咁啊即係好反俾大家睇個 scale 係點啫。好，咁繼續下一張。下一張就呢啲叫做少少嗰啲得意嘢啦，咁其實你見到中間嗰張凳好似見到有兩個嗰啲井字啊，咁其實佢係想反映啊嗰張貼紙嚟嘅，其實佢係想反映翻啊啲凳爛咗係點樣，咁啊呢張貼紙嚟嘅，係啦，好咁繼續去下一張，好咁下一張你見到呢張嘢，喂有乜特別咧？咁但係如果你睇張相嘅。左手邊嘅類似下半橛啦，係咪有個粉紅色半塊咁嘅嘢嘅？ 係啊係。 咁啊呢啲啊 LEGO 好嘢而家啊玩彩蛋啊 Easter Egg 唔知係咪學呢個 Avengers 定係 Avengers 學佢？咁你見到嗰嚿嘢其實係開口膠，即係 LEGO 想反映翻啊現實世界嘅嗰啲車咁啊都會有溶溶爛爛啊，有啲垃圾啊開口膠嗰啲。咁其實我發覺香港嗰啲巴士都冇乜向口膠， 算保養得幾好， 算 OK 嘅，係啦。咁我以前澳洲嗰啲，喂，好激嘅，講真，向口膠啊、粗口啊，即係嗰啲車背寫曬啲咩 motherfucker 乜都有嘅。 哦，好正。不過我砌嗰陣，我唔知呢嚿係代表向口膠。 啊，其實向口膠嚟嘅。咁啊，如果大家懷疑咧，可以去下一張。咁呢個香口膠嚟啊！咁啊講真，即係香口膠呢啲佢講嘅啫。咁啊，但係點都好啦，即係呢個真係 LEGO 佢其實想做嘅嗰樣嘢嚟嘅。好，繼續下一張， 下一張咁啊，嚇又係彩蛋啦。咁啊，其實呢個係架巴士上層嘅車頭，咁啊有個汽水罐，咁啊其實都係想同大家講哦。咁啊冇計噶啦，有時啲巴士總係有啲垃圾，係嘛？好，咁啊下一張啦，咁啊即係喺鏡頭出面影翻入去，咁啊即係一個汽水罐嚟嘅，就係咁啦。你砌嗰陣時係咪冇發覺到呢啲咧？ 我有發覺到個汽水管咯，但我唔知粉紅色嗰個咩嚟噶，我咪當係垃圾咁啊砌。哦，佢話係垃圾咁啊砌砌。 香口膠， 原來香口膠嚟嘅。 係啦，好咁啊，繼續去下一張。嗱，咁啊，下一張呢個其實都幾反映翻唔好意思，英國啊，以前嗰啲老式巴士咧，其實係後面上車同落車噶嘛，係啦。咁呢個其實係我諗類似嗰啲回收商係收集嗰啲叫 use 嘅 ticket， 係啦。咁啊，如果去下一張咧，咁啊，小弟都影咗張相，嗱，即係 ticket 嚟嘅，咁啊，寫咗啲近視，佢 ticket 上下寫住咩？2037啊， 0937， 咁啊，有啲咩 hidden message 咁啊，細佬未有時間做 research， 我都未知喎，要揾喎， 咁啊，我覺得總係有啲嘢，點解唔係即係其他 number 咧？咁樣，好，咁繼續去下一張。咁啊，一個幾經典嘅設計啦。咁啊，下面嗰層上去，咁啊唔通飛咩？咁啊，梗係行樓梯啦。咁啊，呢個 LEGO 就即係用嗰啲叫做tail 嘅 brick， 即係嗰啲叫 flat 啦，平面啊，冇粒粒啊，係啦，咁樣啦。好，下一張啊。咁下一張其實小弟都係想俾大家睇，你睇個樣好似戇誇誇咁啊，其實即係。 都是那句咧，個比例唔同 啊！比例爭少少嘅，咁呢個其實係個司機位，係啦。好，繼續去下一張啊。咁啊， 清楚啲呢個 炒落去啦，係咯，就我覺得個比例真係爭少少，同埋佢唔夠周到啊。嗱，我哋唔係講咩貼心啊、窩心，其實一路都係講周到。我真係諗咗好耐呢個字，係啊，即係佢唔夠周到，意思係因為我覺得好逼啊。 嗯， 系啦，同埋就你其实唔知嗰个司机咧点样入去啊？即系我睇翻呢个设计都 嗰度有道 窗口 门定窗嘅物体咁上下啦。 系啦，咁等一阵会俾大家睇一睇咯。诶，仲有冇相啊？冇晒啦。好，咁去翻个大画面先，唔该你。哇，大佬真系讲足全程，系咁啊！但系今日我发觉自己咬字都算系咁啦。 系啦， 系就等下先嗱，将呢嚿嘢摆翻喺度啦。好，咁就嗱，问下你先，砌咗几耐？ 大概都四五个钟啦，不过分开砌嘅。 哦，分开砌， 系分开砌。 点解唔一次过砌？ 冇时间啊嘛。 但系个过程点啊？即系佢砌嗰、那个过程简单复杂啊？定系你都觉得有啲新嘅嗰啲砌嘅方法？ 嗱，新嘅砌法咧就喺个后边呢个圆呢个位嗰度系啦。 你指呢、這个？ 系你另外一边系啦，都即系系啦。 我使唔使转架车？ 你转一转咯。 好。 即系呢个位置啦，呢啲呢个比较。 等先，可唔可以去个细镜好啲？唔该，你去个细镜啊，系边度？ 圆嗰个位置， 呢 个系啦，你掹一掹其中一粒出嚟咧，嗰你上集 即刻 掹咯。上集唔系讲到话咧，嗰个系啦，呢只红色，你手头上呢只，你喺上集讲嗰架车咧，嗰個 Beatles 啊，藍色噶嘛，今次呢個就紅色嘅，呢啲都係啲LEGO 玩家好中意嘅件嚟嘅嚇。 願聞其詳。 你上集咪講過高達嘅，係用嗰個藍色啊嘛，咁呢只紅色，咁亦都有捧場客嘅，我估有啲人都係為咗呢只件即係買呢盒嘅，即係據我所知就。 Okay.咁我真係唔知道，因為小弟就唔係屬於玩 MOC 嗰啲， 咁啊，當然詳細要揾MOC 玩家啦，係啦， 梗係咯， 啊，咁係個佢個尾係算幾特別嘅， 個尾特別嘅，同埋就我就始終覺得呢架車係影相好似靚啲，我就咁睇硬係覺得個比例唔知邊度爭啲。 係啊，你拍埋啲我哋玩開嗰啲人仔咧，細細只咧又唔大唔細咁樣。 系啦，摆喺呢度系。 嗱，你讲真咧，如果你有一个人嘅比例，你冇可能成个人成个碌好似个人咁高噶嘛。 哦，唔系啊，但系我又咁讲，即系我成日讲嗰个比例咧，系同 是我嫌佢後面呢個位咧，好似褪得太闊。因為你話如果要架車同嗰個人仔個比例一樣咧，喂，咁啊好明顯呢架紅色巴士要縮細好多咯，係唔是？咁啊一係個人仔變大，好似矮俠嗰只 size 咧，咁啊當然冇可能。即係我就係覺得呢個位置有少少。 咁你就算擺 Tally 嗰啲人仔咧 ，Tally 以前有人仔是是是都唔係太啱比例嘅。 O、okay. K， 係啊，即係可能你如果真係要玩呢架巴士嘅咧。真係想擺個人上去咧，你要特登砌一啲人仔出嚟擺上去。 嗯，喂 ，OK， 喂，咁啊呢度不如去翻個大鏡先，因為同大家講啦，第一節差唔多啦，下一節再翻嚟。喂